时有更大的责任去处理英国民众认为优先的事项。财相申伟成亦都已经缴交罚款，他发表声明表示就事件作毫无保留的道歉。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掌握可靠信息，俄军可能会在乌克兰马里乌波尔的战事中使用化学武器，令到乌克兰士兵丧失作战能力，情况令人忧虑，但现在无法证实俄军已经使用化武的指控。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双方同意加强支援乌克兰，并且果断切断西方的俄罗斯石油及天然气的依赖。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背离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平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形容俄乌谈判正处于死胡同。他认为在乌克兰出现的情况是悲剧，但俄方别无选择，只能够透过军事行动保护国家。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上午8时，强台风马勒卡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气温稍为下降。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零食嘅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水果。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筲箕湾、耀东村、耀富楼、大屿山、梅窝、银湾村、银日楼、蓝田、兴田村、美田楼、屯门大兴村、兴盛楼、屯门泽丰花园、泽安楼、屯门翠玲花园二座、沙田广元村、广棉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这个星球上史上出现过最强的食肉兽系人类。人类自古以来就习惯食肉，但纯素主义近年大行其道，好多人专为食纯素。 不过完全不食肉其实都不得的。 电视纪录片《纯素主义》，深入了解人体的需要，一起听下医生有什么建议。 今晚11点， 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4月13日，立法会财委会通过注资430亿防疫抗疫基金，以推行新一轮保就业计划。 新增1433宗确诊，自愿快测3天，暂录得超过3000宗阳性情报。 李家超称已取得700多个提名，今日报名参选。 美国纽约地铁发生枪击案，多人受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8，4月13日，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的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 政府之前推出了呢个叫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啦，向一啲合资格嘅失业人士咧系发放10,000元嘅咁。去到寻日嘅午夜就系截止申请，咁啊原先计划咧就预呢个计划可以申请嘅宗数咧系有300,000宗嘅咁。最新嗰个申请系去到几多宗数咧？有几时可以申请有获批嘅呢班人咧可以攞到资助咧？电话系1872311，1872311，会唔会你都系一啲合资格嘅人士、受惠嘅人士或者申请咗嘅人士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又请一位嘉宾喺电话旁边同我哋倾啊！有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玲，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何佩玲。呢一个嘅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就已经截咗止噶啦，寻日嘅午夜已经截咗止噶啦。最新有冇话收到几多嘅申请咧？数字上面。 好，我讲讲最新嗰个数字啊，即系截至即系寻日半午夜啦。咁我哋总共咧系收到47,000嘅申請嘅，咁如果將佢分，譬如邊啲係有強積金户口，邊啲係冇嘅咧，咁似乎咧最新嘅數據咧就係即係一半一半啦，已經去到。咁另外就係即係大家都知道我哋呢個計劃咧係接受兩類嘅申請啦，一個咧就係即係失業啦，另一個咧就係即係嗰啲關閉處所或者食肆啊依啲咁停薪留職嘅個案啦。咁如果用依失業同埋即係依啲關閉處所停薪留職嘅個案去分咧，咁前者咧就有34,000嘅，咁後者就13,000咁樣。咁我哋47,000個數咧，都比我哋原先二月嗰陣時去立法會財委會去拎錢嗰陣時嗰個預算咧，就係30,000啦，係多嘅。咁我自己睇就可能兩個原因啦。第一個原因咧就係似乎三月嗰個失業嗰個情況咧，都係比二月咧係差嘅。咁所以可能失業嗰邊已經多咗人嚟申請啦。咁另外咧就係我哋係喺二月嗰陣時咧都未。話係擴闊我哋嘅計劃，我哋都係三月中嗰陣時話，即係擴闊我哋嘅計劃咧，去接受埋一啲即係喺關閉處所停薪留職嘅申請啦。咁所以嗰度都多咗成即係10,000+咁樣嘅。不過就即係好似之前特首都講過啦，如果我哋批咗嗰啲個案，即使係即係超出我哋原本講過即係300,000嗰個即係估算，即係如果講金額咧就係300,000,000嘅話咧，我哋咧都唔會有一個即係財政嗰個即係上限嘅，我哋都會咧向中央咧去拎一啲即係應急嘅款項咧，就即係去支付嗰個額外嗰個開支啦咁樣。另外我想講一講下一步嘅工作啦。其實我哋即係你頭先都有提到，就係我哋其實都上個禮拜都公布咗即係第一批即係成功申請嘅有60,000人到啦，其實好多謝我啲同事啦，即係佢依60,000人咧就即係應該咧就尋日，如果唔係尋日都今日咧就應該可以拎到嗰個即係資助噶啦咁啊。咁另外咧我哋都睇緊未來下一批成功申請者可以幾時公布咧？我哋而家個目標咧就係想喺咧復活節假之後19或者20號。咁呢一批咧就大概有35,000人嘅咁樣。嗱，上次第一批咧60,000人就所有都係即係有強積金户口，因為嗰啲嗰個審核應該係比較容易啲嘅。今次咧依35,000咧，我哋都即係兩個即係非政府機構都好幫忙啦。咁都盡量當中會有1/3到，即係大概10,000到嘅個案咧，都係係會嚟自咧係一啲即係冇強積金户口嘅。咁剩翻嗰啲咧就係即係有強積金户口啦咁樣。咁所以即係未來嘅工作咧，我哋就會即係全力咁樣去即係處理我哋收到嗰個申請啦。希望喺都係我哋嘅目標就係即係盡量大部分嘅個案咧都係3至4個禮拜咧係完成嗰個審批，完成嗰個考慮嘅。 我想先問咗先，因為而家都多過原先預計話300,000嗰個嘅目標嘅申請都多咗幾多嘅，47,000啊嘛咁。有冇需要係喺立法會再追加撥款？ 應該就不需要的、因為呢上一次在二月呢去財委會拎錢的時候呢就是就住第六輪嗰個防疫抗疫基金啦。其實除了我依個計劃之外呢還有成好幾十個即係嗰啲措施嘅。咁所以即係中央方面都即係拎咗一個即係應急嘅費用嘅。咁我相信嗰度應該係夠嘅，就唔需要再走翻去即係立法會再尋求撥款嘅。 頭先你另外就話啦，可能都要多三四個禮拜先處理曬所有嘅個案啦。咁但我見你之前公布，你譬如講話強積金户口嘅申請入邊咧，有一啲就係合資格噶啦，咁有啲咧就係叫做即係暫時要睇下 hold 住先咁啊，你咁樣形容嘅咁嗰一類個案係咪都係三四個禮拜內可以處理翻曬，係決定係獲批啊，定係唔獲批嘅咧？ 依、這個都係我哋嘅目標，不過咧我想講咧就係好多時依啲咁嘅個案咧，可能我哋要再走去咧問申請人咧拎多一次資料啊，咁即係視乎申請人有幾快答到我哋啦。咁我哋都會盡快去即係處理咯。我都唔想係即係依個計劃嗰個即係審批咧係即係拖好耐，因為始終即係依個計劃都係講緊。一啲即係應急嘅錢啦，咁樣嚇。 可唔可以都講下呢一啲叫未定案嘅個案，而家大概係佔幾多？呢、這個有冇一啲更新嘅數字啊？同埋通常係涉及邊啲類型嘅情況嘅咧？ 我就冇一個更加新嘅數字，即係我早即係幾日講嘅咧，就譬如。如果講一啲即係強積金户口嗰啲個案咧，咁譬如大概我哋做咗嘅咧，就譬如十隻個案咧，我哋可以批到大概七隻到啦。咁啊，剩翻嗰三隻咧，可能有大概一隻幾啦，咁係一啲幾清晰嘅理由唔批嘅。譬如即係可能佢我哋其中一個即係準則就係話，即係佢喺舊年第四季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要至少一個月嘅工作，咁而個工資係介乎2700至3000。咁我哋見到有啲個案咧，就即係都唔係喺依個範圍之內啦，嚇咁樣。咁依啲我哋都即係覺得唔會話即係有啲咩酌情處理噶啦，反而係有啲咩酌情處理咧，就係譬如。而家我哋見到有啲個案咧，就係佢話三十日，我哋嘅要求就係三十日失業啦。你喺遞申請嗰時，咁但係咧有啲人咧就係28、29日嘅咁樣，咁所以依啲我哋覺得即係都可以抽翻出嚟，即係我哋稍後一次過去諗究竟係咪即係都有一個即係酌情嘅處理啦。另外一個個案就成、是、即係之前你有提及嘅咧，就係譬如佢係喺個三十日失業。但係咧就手停口停又冇積蓄，咁佢可能咧期間咧就即係做咗一兩日工嘅，咁啊賺一個好微碎嗰個收入，咁依啲個案我哋係咪可以酌情處理咧？咁即係我哋大致上係睇到依一啲咯，暫時嚇、 但係暫時係咪都傾向，就算未到三十日，可能頭先你講話28、29日失咗業，都會係俾埋佢哋啊？ 我哋會盡量去幫佢哋啦，係啦，仲有一個咧幾清晰嘅咧，係即係可以拒絕嘅咧，就係講緊咧嗰啲停薪留職嗰啲個案，因為我哋成日都強調攞出嚟講嘅時咧，都成日。驚人哋誤會，所以我哋咧永遠都係將停薪留職、放無薪假依啲咁嘅個案咧，同話係同佢嘅工作處所係要有關係㗎。個工作處所咧係一定咧係要譬如被勒令關閉嗰啲美容院啊、健身中心啊，或者即係佢嗰個即係運作係受限制，譬如嗰啲食肆啊、晚市冇堂食啊嗰啲咁樣嘅。咁但係我哋見到而家咧幾多申請人咧話自己係被迫放無薪假啦，但係佢哋嗰個工作處所咧都唔係頭先講嗰啲類型嘅，咁所以依啲都係幾清晰係可以拒絕嘅啦。 頭先話有啲酌情處理，可能失業嗰個日數未必係去到三十日呢條線嘅，都可能會諗下會唔會都俾埋佢哋啦。咁會唔會都其實會變咗一啲本身以為唔到唔合資格嘅人冇申請，而家聽到話可能有啲酌情處理，可能想申請翻喎。點睇可能有啲咁嘅諗法，會唔會又放寬翻俾佢哋呢啲人申請？ 我估咧，如果我哋就依一刻咧就冇諗住再放寬嘅啦。不過咧，我估咧，我依一 個話，即係會酌情考慮佢。即使不是全面滿足到我們三十日的、那個、即規定，這個說話都講了好幾天了，我估計如果他們有留意的話，他們都已經是遞了個申請了、 OK、之前就看到失業的數字，政府說上年12月至2月失業人數就是15點幾萬人，看到今次申請呢這些、即今次這個的、臨時失業援助呢去到47萬個數，可能即當然有些是未必獲批的，但如果以七成的獲批率計咧，都可能有廿幾萬，就高過失業人數都一折嘅咁。點睇呢一個情況？係咪失業嘅情況可能比政府啲數據更加嚴峻咧？喺今次你哋呢個計劃嗰度反映到個申請上面。 我估統計處咧嗰個失業率咧，因為佢係公布咧，即係過往嗰三個月嗰個平均嘅數據。你頭先講咧，即係最新公布嗰、那個即係4.5%嗰個失業率咧，就係、是、咧涵蓋咗咧即係涵蓋咗12月。一月同埋二月嘅，咁大家如果即係諗翻咧，即係十二月同埋一月咧，似乎當時咧嗰個經濟情況咧，亦都唔係話太差，唔係話咁多人失業嘅，所以我諗突然間嗰個情況好惡化咧，就係、是、由二月開始，而我自即係而家睇咧，就似乎可能三月咧仲會即係更加差咯。咁所以就即係唔係話嗰個即係數據係咪即係真實反映到嗰個嚴重情況，而係即係我哋做嗰啲數據就係即係攞一個三個月嘅平均，可能就未必咧係感受到即係最近嗰個月，尤其是即係譬如我哋而家講緊即係最近依段時候個失業率係即係二月、三月嗰個失業率係比較差咁樣，就即係未必睇得到咯咁清晰嚇。 即係譬如我哋四十七萬嘅話，即係七成計，可能甚至唔止頭先我講嘅廿幾萬，可能30多萬，即係嗰個高出嗰個率都幾多嘅喎，呢個都。 嗱，好似你話齋啦，47萬最終即係有幾多係可以拎得到咧，就要再睇啦咁樣。咁而且咧，即使即係譬如最終批嗰個數目都好啦，咁當中係有啲失業，另一啲咧就係即係係放無薪假嘅，放無薪假嗰啲始終都有份工喺度等緊佢。即係譬如當我哋4月21號開始逐步放寬嗰個社交距離措施，咁依啲咁嘅企業咧就可以好快咁又即係可以復翻。希望多啲人可以投翻嗰、那個，即、就、係、是、投入翻嗰個職場啦。咁即係幫我哋壓止一下嗰、那個，即、就、係、是失業率嗰個上升啦。 我又想知今次啲申請入邊咧，因為都話可以包括埋啲自雇人士啊，65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噶嘛，有幾多係呢一類嘅？ 而家我就未有即係依一個數據，不過咧，我會自己咁樣睇嘅。頭先我講咧，47萬咧，其實一半咧就有強積金户口啦，另一半咧就係冇強積金户口啦。即係換言之，冇強積金户口都差唔多成23萬。咁我估當中咧都有唔少嘅數量，雖然我冇一個即係具體嘅數據啦，都係即係係自雇人士咯，嚇喺個23萬裏邊。 呢一啲自雇人士，因為可能佢哋都未必有一啲好清晰嘅收入證明啊、失業證明呢一類，你哋會點樣去查核咧？會唔會需要家訪嗰類嗰啲咁樣嘅？ 有需要我哋一定會去做家訪嘅。其實你睇得好好嘅，即係我哋喺處理冇強積金户口嗰方面咧，我哋要更加小心嘅。尤其是即係我睇到即係喺我哋三個禮拜嗰個申請期咧，似乎冇強積金户口咧嗰、那個佔嗰個比例咧係不斷咁樣上升，即係由最初係73去到64去到。而今時今日即係完啦，咁啊睇翻最終嘅數據係去到55添咁樣，咁所以即係喺對依啲冇強積金户口嗰啲咧，我哋都有個需要咧係要去小心處理啦。即係譬如好似你頭先咁講，我哋如果有需要嘅，可能要請佢上嚟同我哋啲工作人員面談啦。我哋都會問佢攞多啲外嘅資料嘅，咁樣尤其是即係佢如果用申訴書又冇。冇任何嗰啲即係收入啊證明啊或者失業嘅證明啊，純粹係用申述書嘅話咧，咁我哋都要睇翻佢申述書咧填得咧嗰、那個資料睇嚟係唔係真係即係嗰個可信性係高咧？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一定咧會問佢攞進一步嘅資料啦，同埋即係如果有需要咧，都會請佢咧同工作人員會面嘅。 你見到嗰啲即係冇強積金嘅。 申請嘅人啦，嗰啲比例都越嚟越多啦。你話即係隨住個申請期一路去嘅時候，你自己估計嘅原因係啲咩？定係大家都諗住係申請咗先啦，再唔得先再算啦，定係點咧？ 係，我估你頭先嗰個猜測咧都啱嘅，因為依個咧都似乎係我哋有五個服務中心噶嘛，嗰啲工作人員咧反映俾我哋聽嘅，咁即係有啲佢哋都會好耐心去解釋俾嗰啲即係申請人聽，喺咩情況之下只係合資格，咩情況之下唔符合資格，但係似乎都有唔少嘅申請人啦，佢哋都寧願咧係申請咗先嘅，咁啊睇下即係政府最終點樣決定咯咁樣。 嗱，而家有啲立法會議員都提到話，今次喺呢一個嘅臨時失業嘅援助金嗰度咧，有唔同嘅限制啦，譬如一啲入息上面有限制啦，今次亦都提到佢哋個截止日期覺得太快啦，咁有冇聽到類似呢啲聲音？有冇得再考慮？譬如喺放寬呢一啲嘅收入限制嗰度啊，令到可以更加多人可以係受惠到今次計劃咧？ 嗱，兩點啦，第一點即係你講話會唔會再會唔會考慮去放寬個入息限制咧？我哋依一刻咧就冇依個咁嘅考慮啦，因為咧我哋都即係之前都講過啦，點解定條線咧喺月薪係30,000咧？咁30,000呢條線咧都已經咧係涵蓋咗咧即係75% 嘅即係工作人口啦咁樣。咁我哋會覺得我哋呢個計劃咧都係即係個定位係幫一啲即係中低收入嘅即係失業人士或者服務薪假嘅人士啦。咁所以我哋就冇意咧再去即係喐嗰個即係入息嗰、那個即係上限咁樣，因為即係你頭先都提到，譬如如果我哋放寬嘅，會唔會有一啲更加值得放寬嘅情況？我反而仲可以幫翻中低收入，但係即係如果我喺譬如頭先講話啊，佢30日佢打1-2日工，咁係咪咁樣都唔俾佢咧？咁依啲係咪更加值得放寬咧？因為我哋都見到咧，即係超過30,000人工嗰啲咧，其實咧都有唔少去到差唔多成50,000嘅。咁我都會問一下咁。是不是值得即係當個月薪是50,000嗰時候，我哋都值得幫佢咧？咁呢個都係即係大家即係可能諗一諗嘅即係問題啦。第二就係話即係嗰個申請期係咪仲可以需要延長咧？我哋自己睇數據，我哋覺得唔係需要，因為咧我哋3個禮拜啦，咁而且咧其實講真嗰啲申請嘅個案咧，係喺頭嗰3日咧就夾埋有17,000，跟住咧嗰10幾日咧，其實咧每日咧平均咧都係10,000-20,000嘅啫，即係所以其實係如果有願意想申請、有興趣想申請嗰啲咧，其實都應該係有足夠嘅時間咧去即係遞佢嘅申請，唔係因為話即係我哋譬如熱線，我哋熱線完全冇問題嘅，提供到個服務中心都提供到個服務嘅，咁所以我又唔覺得係話即係有一個即係延長嗰個申請期嗰個即係需要咁樣咯。 OK， 會唔會諗住再做多一期咧？或者唔係淨係一筆過發一次咁樣？有啲人話可能為期半年咁。 我諗唔會啦，嗱，因為即係我覺得要咁樣睇咯，即係喺過往2月、3月嗰陣時候，好多即係因為我哋防疫嘅規定，令至大家譬如冇工做咁樣，即係譬如啲食肆又要夜晚要閂啊，或者即係甚至有啲美容院嗰啲要停業，即係喺依個咁嘅情況之下，即係政府即係幫佢哋一次過咁俾一個支援俾失業嘅人士，咁我覺得係完全係講得通。咁但係當嗰個疫情而家已經穩定，咁似乎政府都幾有信心喺4月21日之後咧，係可以逐步咧，即係嗰啲可以復業嘅。其實我哋應該即係鼓勵翻咧嗰啲即係員工咧，即係工友啦，即係或者即係乘住而家比較穩定啲嘅即係情況咧，出去揾翻工。我覺得長遠嚟講，要幫到佢哋咧，佢哋係要一份工咯。即係我哋只係幫佢，即係可能1-2個月個生活費，即係10,000。咁但係長遠嚟講，如果個經濟回穩嘅話咧，有佢哋有份工咧，至係即係佢哋可以長治久安嘅一啲即係情況咯。 好啊，唔該曬何佩玲，多謝你。啱啱經過就係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總監講到有關於咧臨時失業支援計劃嘅，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又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物流業在疫情之下他們都受影響，請你一位嘉賓在電話旁邊跟我們談，有香港物流協會會長袁美儀工程師，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袁美儀，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疫情到而家对于物流业嚟讲有几大打击咧？ 有几大打击啊？其实咧，物流业嚟讲咧，大家喺个成个经济里边咧，尤其是疫情系非常之依赖啦。我哋其实由开始啦，即系运费咧就不停系高企啦，由选运啊，船运里边十倍啦。跟住到飛機啦，嗰、那個空運價錢啦，又係不停漲升幾倍。跟住輪到而家咧，就係、是、跨境運輸嗰個情況咧，就係、是、嚴重。基本上我哋而家由國內嚟貨嗰啲咧，跨境運輸咧，我哋大概得翻一成至兩成左右啦。咁再加埋佢哋如果用陸運落嚟嗰時候咧，我哋嗰個價錢成本又係增加咗啦，又係幾倍，成五倍咁多。咁啊，你話依靠嗰個水路價錢又係時間長，跟住之後咧成本又係增加。到我哋都去排隊攞貨嗰陣時候咧，嗰、那個碼頭嗰個運作亦都非常之唔暢順，因為可能真係突然間個需求大咗好多啦。咁啊，往往我哋去到咧又係要排隊啊、加班啊，翻到嚟我係倉庫嘅話咧，都係影響緊我哋成個運作。咁啊，對我哋影響嘅話，其實你話一環接一環，咁啊，成個物流供應裏面咧，我哋嘅成本增加，時間又長咗，咁其實我哋都好擔心。嚟緊如果再係咁嘅話咧，我哋香港嗰個國際輸流中心嘅地位咧，其實唔知動搖，可能就係被取替都唔定。 嗱，袁美儀，因為咧我即係時間就差唔多啦，轉頭翻嚟再揾你傾多陣啦。即係除咗講到話成本方面係即增加啦，無論水路又好，陸路又好，整體生意上面個影響又點樣咧？轉頭再打俾你好嗎？ OK， 好 好，唔該。一陣間咧，再繼續同香港物流協會會長袁美儀工程師傾啊。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上海卫健委公布，过去一日新增1189宗本土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以及25141宗无症状感染，两项数字都较之前一日上升。新增個案中23宗確診病例是無症狀感染者串歸，867宗確診病例和24500宗無症狀感染，在隔離管控發現，其餘在相關風險人群排查中發現。機場臨時樣本採集中心自2020年10月採用合併式子採樣方式後，至今檢測出超過1400宗陽性個案，陽性比率是 0.263%。 本港月初解除對9個國家的禁飛令，處方說暫時未見在機場檢測出的陽性個案比例大幅上升，他們因應抵港人士數量上升，已經增加15個處理檢疫令的櫃枱至50個。衛生防護中心總港口衛生主任梁耀康表示，抵港人士在機場臨時採樣中心的檢測流程大約要3個小時，會繼續檢討流程，但由於涉及化驗及物流等程序，再壓縮時間的空間不大。當局現在在機場設有2個臨時採樣中心，分別處理國際和內地航班，每日平均可以為大約共7000人採樣。梁耀康說，考慮到與內地通關，去年增設處理內地航班的臨時採樣中心。美國總統拜登指責俄羅斯總統普京犯下種族滅絕罪行。拜登對記者表示，因為越來越清楚顯示普京試圖消除能夠成為烏克蘭人的想法，而且證據越來越多。他補充，要由國際法律專家定奪是否符合定義，但對他來說確實似是種族滅絕。拜登之前多次指責普京是戰犯，這次是首次直指他犯下種族滅絕。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對拜登的講話表示讚揚，認為對付邪惡必須直斥其名字。 英国首相府派对门事件，首相约翰逊同财相辛伟成被警方罚款。首相府证实，约翰逊及他的妻子已经缴交罚款。约翰逊表示就事件道歉，但不会因为这件事而辞职。他表示当时没有意识到违反规则，他完全尊重警方的调查结果。约翰逊表示理解民众会因为他的行为感到愤怒，在遵守政府为公众制定的规则做得不足，有权要求他做得更好，但他认为现在有更大的责任去处理英国民众认为优先的事项。财相辛伟成亦都已经缴交罚款，他发表声明表示就事件作毫无保留的道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及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气温稍为下降。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提翻你啦。较早前咧，屯马线由于有信号故障啦，咁而家已经系处理好啦。屯马线嘅列车服务咧就回复正常噶。屯马线嘅列车服务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护理专科学院、香港家庭医学学院、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亚洲防盲基金会。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 打针主要就是可以防止重症或者甚至一些死亡个案。最近都听见儿科医生提过很多关于新冠病毒对于小朋友的严重性，有些可能好翻，隔了一段时间都可能会再有些炎症，非常鼓励小朋友要打，这个是防止严重或者死亡的情况的。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2022年4月13日，立法会财委会通过注资430亿防疫抗疫基金，以推行新一轮保就业计划。 新增1433宗确诊，自愿快测3天，暂录得超过3000宗阳性情报。 李家超称已取得700多个提名，今日报名参选。 美国纽约地铁发生枪击案，多人受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刚才讲到疫情之下对于物流业的影响，就电话旁边继续同香港物流协会会长袁美仪工程师倾。早晨。 Hey, 早晨你好。 早晨袁美仪，刚才就讲到有关于一些成本问题，我想先给大家了解一下，现在生意上面整体海陆空的物流少了多少生意啊？这段时间 少了几多生意啊？哇！我哋如果跨境运输嚟讲啦，本来就系每一日里边会系二万架次嘅话咧，咁而家就系得翻三千左右啦。咁你话少咗几多？再加埋个空运啦，空运其实我哋本身有货机都有客机啦，咁客机基本上我哋系九成停咗噶啦，咁样。咁啊，所以其實再加埋你個選運價錢就一直都係高企啦。咁其實呢個係我哋最擔心就係因為成本不停增加。咁增加落去嗰陣時候，咁其實客人會唔會考慮由香港咁樣由做一個出口港或者係轉運港咧？咁樣呢個係令我哋好擔憂嘅呢個情況。 我想逐樣講，譬如陸路運輸嗰度咧，因為係咪最大問題就係而家內地規定一啲本港嘅貨車司機咧就唔可以直接。即係點對點去到一啲接駁場嗰度拎貨，咁然後再交俾一啲內地司機去揸去某一個點嗰度拎貨啦。咁係咪呢一個就係最直接嘅影響咧？呢一個個成本就係會令到大增咧？因為有啲建議就話啊，係咪可以做翻司機全程閉環管理？咁如果真係咁樣閉環管理，你哋又支唔支持？對於成個成本係咪會減低咧？又？ 呢個我哋絕對支持啦，因為其實呢未喺新年嗰陣時候未發生呢個確診事件嗰陣時候呢，咁其實我哋之前不嬲啲跨境司機呢，我哋做開呢都係咁樣做法嘅，都行緊成年幾兩年係冇問題嘅，係咁只不過係其中裏面有一啲司機佢係另一個範疇，因為點解其實算跨境司機都好多好多唔同類型㗎啦，咁嗰啱啱就係有啲做蔬菜呀、啊、咁樣落系发生咗问题，咁系影响到系成个跨境司机嘅行业影响到咯。咁其实如果当然啦，如果可以改变呢、這个即系呢个抗疫嗰、那个或者优化呢个制度嘅话，取消呢、這个咁嘅接驳场嘅做法嘅话，当然对我哋嚟讲系好事嚟噶啦。咁啊，成本一定会减低，因为点解之前嘅成本，我哋其实做一只柜或者做一架车啦咁样样，大概可能系二三千蚊，但系而家去到上架系万五至万七蚊。但是時效呢就比以前多咗成幾倍，即是可能以前一日裏面你可以做一單即是四至六個鐘頭咁樣。咁但是而家係分分鐘要24個鐘都唔頂 ,72 個鐘頭都唔頂。 個原因就係因為請多咗個內地嘅司機定係點？ 內地司機啦，其一啦，第二仲要一樣嘢就係等佢哋啦，因為點解我哋將架車要交俾佢嘛？咁而佢又要靠呢班司機就專係去車上去，因為要指定呢啲司機，唔可以用其他普通司機嘛，咁樣。咁你已經係即係要指定人，同埋又要係等佢哋翻嚟。如果你再跑遠啲嗰時候，根本佢就喺外等，外等其實佢啲時間係翻到咯。 一外等或者啲時間都係涉及到成本啦，整體嚟講就 冇錯啦。 係啦，咁啊水路運輸，因為呢段時間就話好似多咗水路運輸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代替即係之前譬如跨境陸路運輸嗰度即係啲司機少咗啊。即整體嚟講，成個運力都減少咗，就用水路去代替啦。咁，但你就話呢一個方法係咪都未必可以取代到陸路運輸啊？就係、是主要就係個成本高嘅問題係嘛？ 同埋因為點解咧？發覺原來我哋而家啦，水路運輸佢係雖然佢係幫彌補佢嘅不足，但係好可惜咧，就係佢哋嘅時間都比較長。因為點解由報關啊，去到交到客人手上咧，其實以前可能係三日搞掂，因為做出口報關啊，咁啊就要坐船。咁但係個運作時間就比以前長好多，以前三日嘅，而家係七至十四日。咁同埋另一樣嘢發現就係話嗰個碼頭嘅運作呢，其實嗰個能力運力係不足嘅，因為點解可能就係未曾試過有咁大個需求。咁我哋往往有時候啲運輸呢就都去排隊啦，排隊去攞隻櫃可能四五個鐘頭，咁你諗下啦，成本未增加咗啦，又係因為會有加班費呀，跟住之後攞返返嚟個倉庫亦都要去做加班去做接即係接貨啦咁樣。咁其實呢啲都係嗰個價錢又係上升咗，又係幾倍 嘅。呢個係涉及內地嘅碼頭嘅即係承載或者運力嘅問題定係點？同埋呢啲係講緊直接 兩邊個碼頭都有問題。 OK， 係通常係涉及一啲直接供港嘅貨品，定係揾香港作為一個轉口嘅一啲貨品會影響大啲啊？ 兩樣都有，咁但係照我所知，而家行水路嗰啲咧，通常係會即係我哋嘅必需品啦，譬如話我哋日常嘅用嘅消費品啊，會行先，同埋物資行先啊嘛，而家係。 我見之前即係政府都有講過話有幾條嘅水路運輸嘅，包括就話譬如喺深圳鹽田。 一個碼頭啦，咁啊運去葵青貨櫃碼頭啦。咁另外有啲就係喺深圳嘅大產灣碼頭又運嚟即係葵青貨櫃碼頭，係咪主要都係喺深圳運過嚟嘅所謂水路運輸，定係有其他地方 嘅？唔止嘅，有深圳、有東莞、有江門，其實有其他地方都有。咁但係因為一個以前就唔係主要我哋嘅個接駁嗰個點，通常大家都會係用一個中港個運輸車嚟做噶嘛。咁但係而家依賴係船嘅話，船嘅時間因為你又要做報關啊、船期啊所有嘢，咁你下次冇可能突然間嘅需求咁多，佢都調配唔到咁多船嚟做供應。咁所以其實佢個供應都會有啲問題，咁啊同埋個船期係唔穩定啦。咁咪突然間你多咗咁多需求啦。咁啊，佢哋要不停喺度走啊！咁呢個其實都喺個編排上有啲問題出現咗，再加埋我哋啲內河碼頭未曾試過有咁大嘅需求嘅話，咁其實佢哋個運作上都有遇到問題。當然有啲就後期就撥咗去一啲嘅大碼頭去運作啦。咁但係大碼頭個運作個成本一樣係會又係增加咗嘅，同細碼頭嘅運作又個價錢又唔一樣。因為其實轉介翻慢慢，其實你係慢慢轉介翻喺消費者身上啫嘛。 嗯，我覺得我就想問一下啦，因為除咗頭先講到呢啲成本問題啦，隨住疫情緩和嘅時候咧，有冇話？即係雖然你頭先都提到話，即係擔心香港個國際物流樞紐嘅地位會受到影響啦，但疫情緩和之後會唔會可以好得翻咧？呢一個嘅地位可唔可以重奪翻咧？你哋點睇咧？呢個對前景方面？ 我哋都好擔心啊，因為點解第一就係話而家個貨慢慢陸陸續續咧，咁其實因為咁多成本增加，時間性嘅長，其實我哋自己本身嘅優勢咧，第一就係因為我哋個效率高。咁同埋第二樣嘢就係因為我哋航班多嘛，咁樣。咁但係如果呢兩樣嘢我哋都冇嘅話，咁其實好多就會即係削弱咗我哋競爭啦。咁其實貨主就會考慮用其他地方去出貨，尤其是而家喺國內裏面，咁如果佢碰到問題就係落嚟香港，喂又有長時間，跟住之後時間嗰個成本又高嘅話，佢哋會不自然就會考慮又係國內直出嘅啦。做咩要經香港呢？咁樣。咁同埋雖然你話國內個費用其實都會增加，因為突然間需求增加咗，但係比起喺香港個幾倍嘅價錢，咁唔係個個可以接受得到咯。同埋另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哋而家個情況就係話，好多嘢停頓咗。譬如好簡單，就係話我哋個班機嘅航次，好多航空公司因為唔夠貨嘅原因會取消。咁更加再加埋呢啲咁不穩定性嘅情況嘅話，貨落到嚟根本係走唔到。咁其實佢哋情願選擇喺國內可以一啲穩定嘅航班，同埋可以控制嘅價錢裏面去做法咯。 嗯，有冇觀察到話呢啲運輸成本已經係直接落咗去消費者嗰度？有冇觀察到呢啲情況啦？同埋有啲咩建議咧？針對頭先提到好多嘅物流上面、物流界入邊嘅問題。 你話好直接去睇到係咪加咗價咧？其實咧。大家你其實留意翻啦，我哋自己平時買嘢咁樣啦，以前可能會咧買嘢嗰時候，人哋會做啲優惠嘅，咁但係而家咧係絕對唔會有優惠。咁有時候同埋咧，你係訂貨嗰時候，可能分鐘咧，你係等好耐，佢都未必有。嚟到咗之後咧，價錢可能已經唔同咗，但係你等咗咁耐嘅話，你係絕對會買嘅。例如啲小家電嗰啲係一個例子啦。咁啊，所以同埋我哋自己本身，自己我哋食嘅食材啦，九成我哋都係外國輸入啊，例如譬如日本嘅生果啊，日本嘅日本嘅海鮮啊、和牛啊咁其他嗰啲。咁當然你話可能食肆就係大家已經係禁咗堂食啦，咁樣需求係少咗，咁但係我哋都會買翻屋企自己整噶嘛，而家全部基本上都翻屋企。咁其實你自不然，其實呢啲因為運費會增加咗，咁其實自不然就會加翻落去嗰個消費者身上咯。 OK， 好啊，唔該曬袁美儀，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袁美儀係香港物流協會會長，講到物流界而家面對嘅問題，包括咧海陸空唔同嘅情況啦。其中譬如頭先提得比較多啲就係水運啊、陸運啊呢一啲成本咧，呢段時間都上漲嘅問題。你又點睇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政府之前咧就話可以俾一啲私家醫生咧係登記啦，透過網上嘅平台咧係可以 拎到兩款嘅新冠嘅口服藥啊，咁亦都係可以處方俾一啲嘅病人嘅。嗱，成個情況咧又去到咩進展咧？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電話旁邊傾下。有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成員，亦都係家庭醫生林永和，早晨。 Hey, 早晨，大家好啊！ 早晨，林医生，头先就讲到话可以透过平台去攞到呢啲新冠药啦。咁但系系咪一定要一啲已经登记晒医健通嘅私家医生？系咪基本上全部都有呢个资格噶啦？ 可以咁讲啦，因为如果我哋已经有个系统，即系登记咗资料嘅话咧，咁其实就可以用个平台咧，就即系入啲资料咧，咁跟住其实可以话一分钟就已经可以订到药噶啦。咁所以个平台就即系可以话都好方便啲医生用嘅。咁其实嗰个平台就类似我哋即系疫苗嗰个订嗰方面咧，系嗰个软件差唔多嘅。咁所以大家医生如果有帮手开打疫苗嘅，其实都好熟习嗰个运作噶啦。 即係聽落嗰個程序上面都唔係太複雜嘅，但以你所知，啲醫生係咪都會攞定一啲嘅口服藥先？ 咁我都其實都有聽聞咧，其實嗰個反應都好積極喎。咁其實都係一日間嘅時間咧，都好多醫生都即係訂咗藥啦。咁我相信今日稍後嘅時間咧，都大家都會陸陸續續收到啲藥物咯。咁都好多醫生即係。都睇翻，雖然而家疫情咧就下降咗啦，咁不過大家都即係唔知道會唔會有第六波，即係幾時會嚟啦。咁如果我哋都可以即係趁呢個機會咧，就即係熟習嗰個流程，譬如訂藥啊或者處方咁樣咧，咁嚟緊突然間有多一啲確診者咧，咁我哋特別係對一啲相熟嘅病人，咁我哋即係有佢個病歷記錄啊，同埋大家都有一個互信喺度咧，咁變咗如果真係即係再爆發嗰陣時候，就唔會好似。即係二三月嗰陣時咧，突然間即係大家措手不及咁咯，咁我哋都可以即刻睇到個病人嘅時候咧，咁跟住好快咁開到一啲即係減少病毒繁殖嘅藥咧，咁希望可以將嗰個重症嗰個機會咧減到最低，咁就唔會即係發展到急症室。即係會即係應接不下嗰個情況咯。 嗯，嗱藥嘅儲存啊有冇一啲嘅困難喺度咧？同埋我想知，因為今次好似話每次攞呢啲口服藥咧，就上限係十次嘅療程嘅啫。咁夠唔夠用嘅咧？其實每次十次。 首先儲存咧就好方便，即係同一般藥物啦。即係其實喺30度以下啦，或者室温，即係有冷氣啦，我哋平時咁其實都即係好妥善嘅啦。咁佢就即係有一隻藥就一樽樽啦，咁另外有一隻咧就係有啲石子包裝咁，咁所以都應該防潮啊，各方面都即係唔係話太難儲存嘅。咁另外咧就即係如果藥物你話十個療程啦，即係有兩隻藥啦，咁其實都即係我覺得合適嘅呢個，即係少少當上限啦。咁因為始終而家疫情咧就即係消退咗啦，咁都預計這十盒咧都可以應付一段時間。咁同埋再訂翻藥咧，相信都唔係太耐時間啦。那個供求上咧，我哋知道即係都有足夠嘅藥物供應啦。 咁系咪用晒十次先至可以再攞个新货？定系 嗱，我谂差唔多用晒咧，就订定先啦。即系我哋累积疫苗订嗰个经验咧，就即系佢哋都系睇住个医生，其实有用晒嘅，咁或者有用到嘅。咁我哋因为要实报实销嘅，即系譬如用咗一个病人咧，咁我哋就登记翻啲资料啊，咁样。咁佢哋都可以睇翻我哋啊，呢个医生已经用咗六七盒啦，咁样咁就。即係去訂翻，咁都覺得合理啦，咁就會即係大家會供應翻咯。咁如果你話都冇用過，就當然即係要了解翻啦，點解未用都再訂咁樣咯。 而家其實多唔多一啲即係染疫啦，或者懷疑自己係有即係感染咗新冠病毒嘅市民係去私家醫生嗰度求醫，你哋又建唔建議嘅咧？同埋你哋如果要處方藥嘅時候，係希望啲病人親身嚟啊，定係用一個遙距方式去做咧？ 好啊，嗱，咁其實咧二三月嗰陣時咧，我哋其實。私家醫生咧喺特別喺社區，即係街坊醫生啦，所謂咁其實真係即係接咗好多確診者嘅嚇，咁啊好多即係嚟到雙峰卡咁，即係有啲有做檢測，發出測試啦，有啲就冇做啦，或者做咗即係睇完咗隔兩三日都係確診啦，又或者有啲係即係其實自己做發出測試中咗，但係就當時核酸咧，因為即係太多嗰個負擔啦，公營嗰方面，咁變咗都要成個禮拜先出到個確診核酸嗰個記錄。咁但係嗰段時間我哋都其實都係確診嘅，咁佢又即係去指定診所，其實最初就其實未有添，咁所以即係佢哋就好無助啊，即係去急症室又即係又爆曬，咁 相熟醫生，咁我哋都盡量都會睇佢啦嚇。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佢哋即係嚟到嘅時候，咁我哋可以有多隻藥咧，當然好啦。咁但係到依家咧，就係冇錯係消退咗啦。咁好多醫生即係可能一日咧都未必遇到一個確診者，不過就好多係嗰啲即係康復咗。但有一啲即係剩餘嘅病徵咧，就嚟揾我哋。有啲係身體上啊、吸啊、呼吸啊，有啲咧就係即係心理上啊、瞓唔到啊，咁都好多嘅。咁我哋即係而家就主要應付呢一類嘅情況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有預備定啲藥喺度先，咁如果係即係如果有嘅，咁我哋都譬如話面對面睇有佢嘅好處啦。就如果你話用藥佢咧，亦都即係佢。即係視乎我哋其實醫務委員會咧，其實都有啲守則嘅。咁我哋即係醫生可以跟隨啦。例如個病人好行動唔方便嘅，咁而你又係好相熟佢個病歷嘅，咁我哋可以用視像咧，就即係了解翻佢情況嚟到做個評估去處方啦。咁但係亦都可以考慮，即係因為而家指定診所咧，佢哋嗰個預約咧都好即係好寬鬆啊，即係因為好多位啦，因為少咗病人。咁都可以考慮，即係轉介佢哋去預約診所去睇，都可以面對面啦。咁但係亦都我自己做法咧，就如果可以嘅，咁佢其實嚟診所睇都安排下一個人流上啊。譬如係預約咧，我哋即係盡量分開啲病人啦。例如佢係即係我有兩週診症啦，譬如係啱啱中午食飯之前嗰段時間。就愛嚟專睇一啲確診者嘅，咁變咗其他病人又唔會即係、就是、有一個交疊嘅情況出現啦。咁但係又可以即係、就是、面對面睇到佢哋，譬如可以聽下肺啊，了解翻佢情況啊，咁先嚟開藥咯。咁但係即係用遙距診症咧，亦都可以嘅。 OK， 另外我就想問一下有關於之前天水圍有個醫務中心咧，就喺四月初就係舉辦一個嘅外展疫苗接種嗰陣咧，就有護士幫學童打呢個肌肉注射嘅時候咧，就話係即係打空針嘅情況，即係未有抽取一啲嘅疫苗就喺個針管嗰度。點睇今次呢件事咧？所謂肌肉注射打空針同一啲皮下或者皮內注射打有咩分別嘅？ 哦，嗱，係啦，咁嗱，其實即係事件詳情我就唔知啦，不過就咁。聽傳媒報道咧，咁即係呢個情況咧，就即係等於即係可能即係醫護咧就準備定啲疫苗啦，咁就即係通常就抽定喺個針筒度，咁就大概如果你科興疫苗咧就0.5cc 啦嚇，咁就即係可能嗰陣時係因為喺一個外展情況咧，就或者大家唔係話咁即係每日流水作業咁做啊，咁變咗可能攞嗰啲針咧啱啱走快又冇。睇清楚咧，變咗攞咗支係未抽疫苗嘅針，咁於是乎即係快嗰時咁，可能就接種咗個小朋友啦。咁咁就其實我估咧，就嗰支針咧，即係所謂空針咧，就空氣都冇嘅。咁只不過即係等於就無端端個小朋友俾支針拮咗一拮，咁就即係痛啦，同埋即係有少少即係有個傷口咁樣啦。嚇、啊，咁而頭先話肌肉注射嗰度咧，咁其實冇錯啦，香港嗰啲疫苗咧，即係新冠疫苗都係肌肉注射嘅。咁換句話講，即係入得即係比較深少少，係通常打個膊頭嗰個肌肉嗰度咧，就即係我哋垂直咁入去啦嚇。咁、就唔係皮下嗰啲咁樣嘅。咁其實入肌肉咧，就即係可以話即係吸收上咧，咁佢係經過肌肉入啲血管啊咁樣啦。咁其實如果你話拮咗支針入去，佢裡面又基本上冇空氣，咁可以話係即係好似俾人拮咗一針咁係冇錯，真係唔應該嘅。咁不過對個身體傷害咧，應該就極細極細嘅。 OK， 好啊，唔該曬劉永和醫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成員，都係家庭醫生，講到一啲口服藥嘅情況嘅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私家醫生都可以向一啲嘅新冠病人處方口服藥啊，1872311。另外有想同大家講下，有報道有提到話，即係有一隻阿斯利康。嘅叫預防性新冠抗體藥，嗱呢一隻藥咧又究竟點樣用嘅咧？即係因為有啲報道就話啊，會唔會即係香港都會有得用咧？遲啲咁，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早晨。 早晨，蕭生你好， 嗱，頭先我形容就係阿斯利康呢隻叫預防性新冠抗體藥，點樣預防性又係一隻藥咧？即係究竟係感染前食定感染後用嘅咧？即係究竟係點嘅咧？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呢、這個？ 其实简单讲咧，佢预防意思就好似疫苗咁嘅，即系未感染之前，未接触任何即系带病毒者，咁就俾一啲抗体。咁当然啦，呢个抗体系人造抗体，系长效嘅抗体嚟嘅。咁就好似疫苗咁，但疫苗唔同咧，就系靠自己身体个免疫系统打咗啲疫苗之后就产生抗体啦。佢咧就直接啲。直情將啲抗體咧就打入身體，等你好似疫苗咁去預防再感染啊咁咯，就唔係接觸咗，又唔係話佢已經接觸咗啦，又驚住佢發病而去接種自己去打針嘅，係啦。 嗯，但係如果同疫苗去比較，大家都會雖然兩個方式唔同啦，但係都會比較保護力啊、副作用啊等等嘅，咁有咩分別咧兩者？ 系嗱，疫苗嘅副作用就大家都听到好多啦，就比较轻微啊，即系少少轻微发烧啊，针好痛。咁而呢个针剂咧，其实佢个副作用都少嘅，咁都系疲倦啊、头痛或者头晕。咁最主要个分别喺边咧？其实就佢就唔需要靠身体个免疫系统去制造抗体，佢直接俾啲抗体你。咁同样地啦，佢个有效率咧，即系如果睇翻六个月嘅有效率咧，系讲紧83% 嘅。咁疫苗如果以呢个伏必泰为例啦，佢去到90%-91% 度啦，咁其实都相当高嘅。咁但系咧，呢啲系针对咩人士咧？其实系针对一啲免疫系统中度或者严重嘅免疫不足吓，咁就先至去接种呢啲啊。咁其他正常人、正常健康嘅人士咧，就唔需要嘅吓。 点解咧？即系平时呢啲免疫系统相对弱啲嘅，打咗疫苗之后，系咪因为个反应细啲，所以就用呢一只叫做预防性嘅抗体药会反而适合啊？ 冇错，因为其实嗰啲譬如边啲人系叫做中度及严重嘅免疫系统不足咧，就系、是、譬如有一啲血癌啊，或者食紧一啲抗排斥药啊，或者一啲类固醇啊，呢啲个抑制咗免疫系统咧，你就算接种咗都好啦，佢产生唔到抗体，就算有抗体都好啦，都系一啲好低份量嘅抗體，咁有一個咁嘅人，有一班咁嘅人士咧，係完全打唔到疫苗嘅，咁或者佢對兩種，譬如香港而家兩種嘅疫苗咧，都有嚴重嘅過敏反應咧，都要靠呢啲直接打啲抗體入身體先至可以保護到嘅。 嗯，明白。嗱，崔俊明啊，同你傾到呢度先，一轉頭咧就即係再同你傾多陣，有關於呢一隻叫阿斯利康預防性嘅新冠抗體藥，轉頭再打俾你嚇。 好啊，好啊。 好，咁啊，倾过咧就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嘅。咁啊，另外头先都讲到有关于咧私家诊所、私家医生都可以处方一啲新冠口服药啦。你又点睇？即系84231，九点钟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先牵连带。 社交媒体会收集用户的12至19种个人资料，包括所在位置、电话号码，甚至用家年龄等。这些个人资料随时会被转移至网络巨企的附属公司。私隐公署将报告送交各社交媒体的营运者，提出一系列建议，包括应该留意所收集的个人资料种类，避免收集超乎所提供的服务所需要的资料。公署又建议用户在注册账户之前细阅社交媒体的私隐政策，检查预设保安或者是私隐设定，如果无需使用装置内的位置追踪功能，就要考虑关闭相关功能。东方日报报道。 新报报道，获得足够提名入闸参选特首的李家超昨日同过百名选委交流，他表示截至到昨晚6点已经获得700多张选委提名，今朝早会正式递交报名表格。他承认在有限的时间内撰写政纲需要作出抉择，未必能够涵盖所有选委的意见，但是强调基本法23条立法属于优先选项，当选之后将会继承现届政府工作，有計劃按部就班積極推進立法。至於台灣潘曉穎命案殺人疑犯陳同佳，到現在都未去台灣自首。李家超說，問題解決辦法很簡單，就是要台灣當局接受陳同佳自首，促請台灣處理事件。信報報導。 商報報導，本港社會逐步恢復正常，處理民政事務局局長陳積志表示，政籌辦推出多項慶祝回歸25周年活動，政府以砥礪奮進25載，攜手再上新征程為主題，在香港、內地和海外籌辦多項大型活動，隨著疫情由穩定至逐步減退，有關慶祝活動會陸續推出。而環保署轄下的鄉郊辦亦都推出慶回歸活動，包括探索偏遠鄉郊活动，市民即日起可以参加网上导赏团。商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 衛生防護中心更新全民快測三日時間，網上申報平台一共錄得3128宗快測陽性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相信，當中一半個案懷疑是市民響應全民快測而發現的無症狀患者。醫管局就公布，由於疫情放緩，該局允許家屬探訪臨終病人，但需要提供24小時內的陰性快測結果。如果未能夠預先檢測，探訪之後亦都需要進行快測並向院方提供證明。文匯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特首林鄭月娥早前透露，今個禮拜公布分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據了解，會按早前所講分三階段放寬防疫措施，其中餐飲業務、美容院、健身室以及體育場所率先在首階段今個月21日放寬，部分場所或者需要在進入前進行快速測試。餐廳將由現時晚上6点之後禁止堂食，放寬營業至晚上10点，增至每台最多4人。星島日報報道。 明報報道，2019年11月，警方包圍理工大學示威者多日，有人在油尖旺發起聲援行動，兩名當時未成年學生和一名無業女子在尖沙咀唐樓被捕，昨日在區域法院被裁定暴動罪名成立，還押到5月3日判刑。法官林偉權裁決的時候批評警方嚴重有損被捕者權益，希望執法人員警醒，曉得重視疑犯的權利。警察公共關係科回覆查詢的時候表示，警隊有既定機制規管人員行為和紀律，如果發現有違反紀律情況，高級警司職級的人員可以展開紀律覆檢。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星島日報》社論說，限聚措施下個星期四起將會分階段放寬，港府正研究放寬本地遊每團人數上限。社論說，透過激活本地遊，讓旅遊業回暖，即使屬於掉鹽水，至少可以創造就業機會，業界應該設法為本地遊增添深度游和特色游，提升市民的休闲体验。星岛社论。 城报社论，抗疫固然重要，但是政府的抗疫措施必须在抗疫和烦扰之间拿捏好平衡。例如，为什么本地游参加者必须事先进行快测，反而乘搭传播新冠病毒风险更大的公共交通工具就不需要，似乎不合逻辑。社论说，在疫情渐趋回落之际，如果再施加欠缺逻辑的抗疫措施，只会增添市民反感。城报社论。 明報的社評提到，疫下復常兼顧安全，除了打針，快測預料將會成為政府倚重的另一主要工具。復課引入快測要求，倘若落實得好，有助公眾習慣快測，政府應該力爭有一個好開始。社評指，學生翻學接受教育是基本權利，就算未來一個月為全港超過800,000學童免費提供檢測包，所涉的公帑亦都相對有限，當局不應該吝嗇。明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私隱專員公署檢視10款港人最常用的社交媒體程式，指社交媒體收集個人資料種類繁多，更加將個人資料轉移到附屬公司。社評說，本港應該與時俱進，對接內地和國際加強法律手段保障私隱的做法，完善本港保障私隱的法律制度和機制，規定對資料保管者實行法律問責，堵塞侵犯私隱的漏洞。文匯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Toby 先跟你講兩宗的交通意外啦。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車龍排到嘉華國際中心。重複多次，就是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車龍排到嘉華國際中心。咁喺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嘅中線咧都有交通意外，車龍排到去龍盤苑。就係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嘅中線有交通意外，車龍排到去龍盤苑。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喺灣仔運動場；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馬會大樓對出；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九龍走廊去紅隧方向排到學園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喺渡船街天橋近果欄；東區海底隧道嘅九龍入口排到匯景花園，將軍澳隧道嘅將軍澳入口。 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马鞍山晓峰湾畔四座、葵涌雍雅苑、葵涌雍雅轩一座、牛头角乐华北村欣华楼、长沙环丽翠苑丽蓉阁、大埔太和村新和楼、屯门新围苑新配阁和九龙城德朗村德配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2022年4月13日，立法会财委会通过注资430亿防疫抗疫基金，以推行新一轮保就业计划。 新增1433宗确诊，自愿快测3天，暂录得超过3000宗阳性情报。 李家超称已取得700多个提名，今日报名参选。 美国纽约地铁发生枪击案，多人受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咧，就系阿斯利康嘅叫预防性新冠抗体药啦，咁就一直系注射性嘅药物嚟嘅。头先同阿崔俊明都讲到啊，就系适合一啲咧免疫力咧系比较弱嘅人士嘅咁。继续同佢倾下，电话旁边有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早晨。 早晨，蕭生你好， 早晨，崔俊明，我想知呢一隻嘅抗體藥咧，同疫苗去比咧，去面對新冠病毒呢一類咧，嗰個有效性有冇分別嘅？ 都有分別嘅。咁其實佢哋都做第三期嘅臨床研究，發現到咧，預防有啲症狀嘅感染咧，就可以達到83% 嘅，同埋可以啲抗體維持6个月。咁而疫苗咧，就以當然大家都知道，伏必泰可以去到90至91% 有效率啦，即係防止有症狀感染。咁但係你大六個月之後咧，佢啲抗體水平就隨住時間會降低。咁雖然就呢啲針劑，即係阿斯利康嘅針劑可以維持6个月，咁其實6个月之後咧，最少6个月喎。咁其實6个月之後，如果真係啲抗體又低翻咧，佢其實都可以再接種。其實好相似疫苗嘅，大家都知道疫苗打完2針。打第三針，再跌又打第四針，咁佢就好相似。咁但係咧，佢呢個針個好處咧，就可能接種疫苗唔需要冇接種疫苗咁密，因為佢話最少6个月啊嘛，咁有機會可能8个月。咁同埋你打咗針之後咧，其實佢本身已經抗體已經肯定就喺身體噶啦。問題就係話佢就唔會話你個免疫系統係有變化或者受到藥物嘅影響而會減少個抗體咯。 而家政府都建議一啲12岁或者以上免疫力弱嘅人咧，要打4針嘅新冠疫苗啦。如果真係引入咗呢一隻叫做預防性嘅新冠抗體藥嘅話，有冇需要改呢一啲嘅指引咧？因為都係針對緊免疫力弱嘅人啊嘛，即係可能佢哋會唔會係第四針係打呢、這、一個，即係話用呢一個嘅預防性新冠抗體藥係更加好咧？你覺得？ 啊，這個問題問得好的，因為點解咧？嗱，呢只藥咧，雖然話預防啊，其實佢都研究緊就治療啦。咁同埋佢係針對翻嗰個抗體不足嗰啲免疫系統即係不全嘅人士。咁其實咧，我哋都睇到咧，譬如有啲長者，就算你而家叫佢打針都好啦，譬如啲80歲或者甚至乎90歲嗰啲長者，你打咗疫苗都好啦，啊，咁佢啲抗體水平都可能低嘅。咁但係點解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即係初步就係話嗰啲中度至嚴重免疫系統差人士先至接種咧？或者打針咧，咁原因就係因為佢個供應係有限，因為佢其實個製造係點製造出嚟咧，都係喺啲康復者個血清嗰度提煉，然後改造。嗱，佢就唔係直接好似以前咁將啲呢個血清打入身體嘅，係將佢改造咗。改造嘅原因就係因為可以留喺啲抗體可以留喺身體可以最少六個月，咁啊長啲時間。咁其實佢最初咧就係俾呢啲中度及嚴重嘅。嘅免疫系統差人士，即係血癌啊，或者接受呢個化療啊呢啲人士。但如果將來會唔會即係供應可以多啲嗰陣時候，就可以啲長者發覺打完疫苗之後個抗體低，不如直接打呢啲抗體俾佢啦。咁有呢個可能性，有呢個可能性。咁同埋大家都知道，長者接受疫苗，即係可能啲屋企人唔贊成啊，又怕嗰啲疫苗。咁但係呢個都有一個選擇俾嗰啲家人去諗落下。 嗯，不過就講清楚，可能同疫苗嗰個嘅分別啦，啲家人嘅考慮都會係呢一樣。 係啊，即係其實兩者都係一啲新嘅藥物。咁啲家人又怕呢疫苗係太新嘅影響個長者，咁調翻轉頭呢只針劑佢會唔會話又驚咗啲新嘅藥物又唔想俾佢打針咧？係啦， 嗯，會唔會都要即係可能睇一啲病人係？接種了疫苗，如果真的產生不到抗體，先至用這隻的新冠抗體藥呢，預防性這隻，需不需要這樣？ 其實就都要的，即但因為剛才都提到了，它那個製造的供應都是有限的，即比較即它沒有好像疫苗那麼大量生產到的，因為都要靠一些即康復者的血清。咁所以咧，其實就當然啦，佢可能係臨床決定。我睇你個免疫系統都係差噶啦，都製造唔到抗體。咁另一方面咧，就係俾佢試咗接種疫苗先，咁然後驗血睇下佢有冇抗體。如果真係冇或者好低咧，先決定去打呢隻針咧，就比較我覺得係真係善用嗰啲資源咯嚇。 頭先都好強調一啲免疫力弱嘅人用呢一隻嘅預防性新冠抗體藥就係適合啲啦。但係一啲免疫力正常，甚至之前可能話一啲細個啲嘅或者青年人嗰個免疫力反應係更加大噶嘛，用呢一隻藥又有冇問題咧？ 嗱，其實當然啦，如果再健康人士佢有個免疫系統係正常，甚至乎年青人佢個免疫系統都好強嗰啲，佢都會製造打疫苗要製造抗體，咁只不過你係打多啲抗體入去，咁其實嗱理論上啦，當然嚇未試過測試，理論上咧你只不過身體好多抗體咁解啫嚇，咁就只會嘥咗佢咯嚇，就唔會話有啲咩特別嘅副作用。 係咯，即唔會有反效果，反而令到個免疫系統太大反應啦，唔會有呢啲問題。 唔會嘅，唔會嘅嚇。咁但係就要注意一樣嘢，就係始終佢係留翻俾啲免疫系統差嘅人士，咁就我哋唔會特登就係俾一啲強嘅人士去打呢只用呢只針。 嗯，但如果感染咗嘅話咧，感染咗用呢一隻藥又得唔得噶？ 嗱，佢係做預防先嘅，因為其實佢完全冇接觸過有啲即係感染者，又冇話感染。咁但係藥廠而家都做過臨床試驗咧，即係想睇埋感染咗之後會唔會有治療嘅作用啦。因為其實治療都可以用抗體噶嘛，因為其實嘅意思即係話，咦，我真係確診咗，我係一啲輕度至中度，甚至乎中度至嚴重，打啲抗體入去嚇，但係會唔會有幫助咁解咯？係啦。咁其實佢而家藥廠係做緊呢個測試㗎啦嚇。 OK， 好啊，唔該曬崔俊明，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崔俊明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嚟嘅，休息一陣。 点样可以到内地升读大学？ 三年前咧，咁样我哋学校咧就有一个复旦大学嘅一个校长推荐计划啦。我好荣幸就得到咗一个嘅面试嘅机会，成功咗之后咧就预录取咗噶啦。考 DSE 就系332就可以入到复旦大学。 唔该晒，正在就读复旦大学心理系三年级冯福宏嘅分享。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摘星之路》，主持钟杰良、钟慧华。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见到医管局都话更新咗公立医院有关于新冠病毒嘅危急啦，或者临终病人一啲因恤嘅探访安排啊。嗱，详情咧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喺电话旁边倾啊，由医院管理局高级行政经理括弧护理梁明，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 早晨，阿梁明，我想问一下咧，呢一个嘅因素安排更新咗嘅安排咧，同之前嘅分别喺边度啊？ 我哋今次咧就主要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啦，咁咧就亦都有一啲新冠确诊病人嘅因素探访嘅需要啦，同埋一啲康复者嘅需要，咁所以咧我哋就主要就系对针对呢两班人啦，同埋就喺一啲即系临终嘅病人上边咧，就有一啲嘅更新啦，咁样。 之前唔系都可以照因素探访嘅咩？定系之前只可以视像探访，而家就可以即系亲身去埋医院，定系点啊？ 因為咧，其實我哋一般喺即係傳染病房或者啲新冠病房裏邊咧，我哋咧都係安排一啲視像嘅探訪嘅。我哋主要都係因為喺呢、這個即係、就是、家屬啊嗰、那個安全上面嗰個考慮嘅。咁但係我哋咧就因應呢、這個即係、就是、新冠病人嘅需要啦，咁我哋個醫管局嘅傳染病同埋緊急嘅應變中央委員會咧。亦都開個會咧，就檢視過呢個情況，咁所以咧就我哋就喺呢一個安排上面咧，就做一次更新咧，就盡量咧去貼即係呢個家屬同埋呢個新冠康復者嘅需要啦。 有咩條件，有咩限制咧？就算可以有一個嘅因素探訪，有邊一啲嘅情況先可以做到因素探訪咧？ 我哋今次咧就主要有兩方面嘅即係更新嘅。首先咧就係關於一啲即係臨終病人嗰個安排啦，咁其實如果係即係視像探訪咧，對一啲家人嚟講咧都未必滿足嘅情況之下，同埋佢係願意嘅咧，咁我哋咧我就會解釋翻即係入去呢、這個見呢個病人或者臨終者。嗰、那個情況係會有啲點樣要處理啊？點樣要著好一啲即係保護衣啊？咁樣入去，咁咧我哋就解釋好之後咧，咁我哋咧就最緊要咧，佢入到去嘅時候咧，就會係保持一個距離啦，唔好盡量唔好掂到嗰、那個即係臨終者。咁我哋醫護人員就喺側邊咧，就會幫佢嘅。咁咧就希望成個過程咧就可以即係俾佢哋喺到個臨，即係喺臨即係病者臨終嘅時候咧。可以滿足埋，即係佢哋可以即係埋去病床側邊嗰度睇個臨終者咯。 梁明啊，打斷你一陣先，有一個嘅消息要講一講啊。李家超咧，尋日表示已經得到超過700个提名，今日會報名參選特首。咁而家已經咧到達咗中環展城館，準備遞交參選表格。現場所見，李家超咧由李家超競選辦公室主任譚耀宗、選舉代理人陳清霞陪同。香港電台咧會係緊貼住最新嘅情況嘅。咁稍後咧都會有新聞報導繼續跟進嘅。梁明啊，繼續同你傾翻有關於呢個因素安排先。咁頭先就話要即係著曬保護衣啊，同埋話唔可以。即係直接接觸嗰個嘅臨終嘅病人啦，咁仲有冇其他嘅限制㗎？呢個 嗱咁嘅，我哋咧就最緊要咧，佢入去之前咧，佢亦都要明白到入到去有啲即係點樣去即係跟循我哋嗰個醫護人員嗰個指引嚇，嗰個指示去做。咁啊，最緊要就係三樣嘢。第一樣嘢咧就係嗰個探訪者咧，一定要徹底咁樣去清潔佢嘅雙手嚇。咁第二咧，就係佢咧就會佩戴我哋即係一般我哋醫護人員嘅防護裝備嘅嚇。然之後咧就探完病之後咧，佢就最緊要咧就係翻到去咧做一個7日嘅醫學嘅監察。咁有咩特別嘅情況咧，就去尋求呢、這個我哋醫管局嗰個服務啦。咁樣， 我見係咪話做要做測試，咁就話如果真係做唔切嘅話，可以探訪完之後先再做啊？呢、這個會唔會有機會帶嚟一啲風險咧？ 這個未必嘅，因為咧，其實喺我哋而家都已經係做緊呢樣嘢啦。就如果係一般嘅家屬咧，佢就要需要做嗰、那個我哋叫做 PCR 啊，即係核酸測試咧，就48小時有效嘅。又或者佢有24小時內有效嘅新冠嘅病毒嗰個抗原測試啊，我哋都接受嘅。但係咧，如果一般嘅情況咧，如果喺一啲臨終嘅情況咧，家屬嚟到都已經好心急噶啦嚇。咁同埋咧，如果真係時間上面佢係做唔到嗰個測試咧，佢做探完病出嚟之後咧，佢可以補翻一個即係核酸嘅測試俾我哋啦。或者係一個抗原嘅測試。咁咧就如果真係佢喺現場都真係都做唔到啦，咁佢即係 return 喺一日裏面咧，就盡量都要做翻個 test， 咁啊證明佢係即係冇事噶咯咁樣。 家屬探訪嗰啲人數啊，時間限制啊，這個有冇放寬到嘅？ 這個咧，其實我哋一般，其實我哋而家都會因應嗰、那個即係 家屬的需要已經是做緊㗎啦。咁主要咧就係、是每次入去咧就我哋只限佢係兩個人一 pair 一 pair 咁樣入去。咁如果佢真係多過兩個家屬的話，佢咪第一 pair 即係探完之後咧出嚟之後咧洗乾淨曬手啦。咁我哋啲醫護人員咧就可以帶佢第二 pair 入去咁樣睇咯。 家屬如果真的要做這些探訪，是不是要自己直接找醫護人員，還是醫護人員都會有機會問他們的意願？還有說臨終這些病人可能易界定一點，但是說危急那些病人都可以做一個恩室探訪的，你們那個的怎樣界定呢？ 其實我們即這個恩室探訪呢主要都是在兩方面去看的、第一呢就是剛才說的臨終的情況，第二呢就是說一些、即叫做危急的情況，例如說要做急手術啦，或者是一入院的時候發覺他的情況都不是很理想那類，那我們都會給他做一個恩恤的。但是呢就那類的恩恤我們多數都是會是給他做視像的啫、那呢就我們那個即是如果給他入去這個新冠病房或者一些傳染性的病房裏面呢，我們暫時呢我們都會是在這個臨終的方面呢就會即幫助這個病人咯。但是在一個很即很特別的情況之下，那我們也都會考慮的這件事。 OK， 我想搞清楚打疫苗是不是做恩恤探訪的一定要的條件來的？ 打疫苗呢而家係我哋嚟講呢就建議佢哋呢都係打滿兩針再加14日先可以入嚟探嘅咁樣。 所以恩恤探訪都要符合呢個條件係咪咁？ 係啦，你講得啱啦。 OK， 七日嗰個醫學監察就即係探訪之後要做一個七日嘅醫學監察啦。呢、這個係之前就算有恩恤探訪啊或者之前嘅安排係咪冇呢樣嘢㗎？ 今次呢個七日嘅醫學監察，今次我哋再即係個委員會嗰度再覺得係需要做嘅嚇。咁、咧就其實做完之後喺出翻到屋企做七日嘅醫學監察，亦都係應該即係會成件事咧就會再安全啲咯。 一啲非新冠病人嘅恩恤探訪安排咧，我見話維持一樣嘅，咁即係點啊？而家係同大家解一解呢個都。 其實咁嘅嗱，一啲新冠病人咧。就如果佢係真係，我哋而家咧就有一個時間咧，我哋咧就係、是、叫做呢個康復期啊嚇。佢譬如一個病人，佢即係唔好彩啦，中咗呢個新冠病啦。咁咧佢嗰個由呢個確診日子起計嚇，咁咧就計14日，再加翻一個90日嘅康復期。咁喺呢個14日再加90日嘅康復期裏面呢如果佢係真係需要嚟醫院探病喺、一般病人嚟講或者一般嘅探病者呢其實係需要有呢、這個48小時嘅核酸 test 或者24小時嘅抗原測試嘅。咁但係呢如果對呢一類康復期中嘅病人呢我哋係預免佢嗰個測試㗎。 Okay.好啊，唔該曬梁明，多謝你同你傾到呢一度先。有關於咧醫管局就係更新咗呢個嘅恩恤探訪嘅安排，就俾一啲嘅家屬可以係即係親身去到啦，咁探訪呢一啲危急或者係臨終嘅新冠患者嘅咁。啊，千禧年代傾到呢一度先，轉頭翻嚟咧，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你聽我講，你放低啦。 點放啊？ 唔係咧，你真係放低啦。 點放啊？ 你放唔低，不如试下拎起个遥控器睇睇港台电视31嘅大师对谈啊！ 主持人林以乐牧师同全灯法师会喺今集同你讲下放下与执着。 逢星期六晚7:30，港台电视31， 大师对谈，同你长谈人生大小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宣布参选行政长官的李家超已经抵达中环展城馆提交提名表，正式报名参选。 李家超昨天说已经争取到超过700张的提名票，预计他报名之后将会会见传媒，现场已经有大批的记者守候。最新情况交给现场的黄贝文讲下。 是啊，唔该晒。咁我而家咧就系喺中环咧爱丁堡广场3号展成馆噶。咁亦即系咧今次特首选举嘅选举主任办事处。咁已经宣布参选特首嘅李家超咧，大约10分钟前咧已经入咗去展成馆噶啦。咁李家超咧自上星期六宣布参选之后咧，连日嚟咧都约见不同嘅政党啦，同埋不同界别嘅选委噶，并且举行啦网上交流会，解释施政理念，争取支持。咁佢寻日就话咧已经攞到超过700张嘅提名票噶啦。咁李家超咧，至今咧都未公布政纲啊。咁过去几日咧，回应传媒提问嘅时候咧，佢都曾经透露啦，23条立法咧系其中一项优先处理嘅事。咁佢亦都提到啦，逃犯条例嘅修订咧已经有结论，并且已经终结。咁至于点样解决陈同佳案件啦，佢认为要处理咧就系非常简单，台湾当局咧应该立即接受陈同佳嘅自首噶。咁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啦，就将会喺5月8号举行噶。咁提名期咧就系今个月3号至16号啦。咁但係由於咧今個月15至16号咧係公眾假期啊，咁所以咧提交提名表格嘅限期咧就係聽日嘅下午5点。咁講翻現場呢度啦，其實咧一朝早咧已經有大批嘅傳媒喺度等候㗎啦。咁李家超嘅團隊咧都透露啦，李家超咧將會喺報名參選之後就會會見傳媒。咁咧我會喺現場呢度咧繼續跟進住最新嘅情況㗎。咁先交翻俾直播室啦。 唔該曬黃貝文喺現場嘅報導。其他嘅消息，政府話機場臨時採樣样本采集中心自采用合拼式子之后，至今已经检验出超过1400宗新冠阳性个案，阳性比率是0.263%。本月初解除对9个国家实施的禁飞令，处方话因应抵港人士数量上升，已经透过调配人手加强临时采样中心的工作，未见机场验出的阳性比例大幅上升。卫生署话，抵港人士在机场临时采样中心的流程大约要3小时，会继续检讨整个流程，但是因应涉及化验和物流等的程序，认为再压缩时间的空间不大。内地过一日新增158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土病例1500宗，上海占最多有1189宗，吉林233宗，广东22宗。过一日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26420宗，当中上海有25141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气温稍为下降。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19点，跌93点，总成交金额6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193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11628点，跌1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5.2跌咗个二，友邦保险80.85冇升跌，美团152.2跌个七，四环医药1.47升咗0.1，恒生中国企业73.4跌咗4仙，阿里巴巴98.65跌3.5，蒙牛乳业41.7升咗5仙，快手62.2升咗1.55，京东集团228.4升4.2，工商银行4.74跌1仙。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25.6，瑞士法郎0.934，加元1.264，人民币6.371，美元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74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6。日经平均指数26657点，升322点。港金报18350蚊，比上日收市升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964.08美元，卖出1965.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电话机楼，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里安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同埋屯门公路油金头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就好似一场长途旅程， 面对沿途未知情况，绝对需要有人同你一起解决问题。 精灵一点，抗疫加油站。有医生即场解答你问题。 听众如果有抗疫疑难，欢迎透过健康热线18723111或者 WhatsApp 至96872774留低问题，就有机会等医生即时为你拆解疑难。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精灵一点与你同心抗疫。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2022年4月13日，立法会财委会通过注资430亿防疫抗疫基金，以推行新一轮保就业计划。 新增1433宗确诊，自愿快测三天，暂录得超过3000宗阳性情报。 李家超称已取得700多个提名，今日报名参选。 美国纽约地铁发生枪击案，多人受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有谈过关于临时失业支援，昨日的午夜已经截止了。政策创新及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玲刚才跟我们谈，就说收到大约47万份的申请，比之前二月预那时候30万就是多的。之前也都讲过了，有首批6万个是成功申请的，就会在这几天都会收到资助的了。你又怎么看，会不会你都收到呢？18723111，另外有谈到有关于就是新冠口服药可以在私家医生那里呢是处方。刚才也都提到一些在医院一些临终的新冠病人嘅家屬一啲因素探訪啊等等嘅，咁啊仲有關於物流業啦，亦都傾到佢哋面對嘅問題啊喺疫情之下。18723111，有伍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Hello， 早晨你好。 早晨你好。 咁我就想，因為我想先前咪有一位袁小姐咧，物流業嗰邊啦，咁佢即係佢好擔心即係香港嘅物流業，因為其實香港咧仲有。除了我們譬如國內直接出貨去即是歐美啊諸如此類啦，咁有時我們都會有貨係過嚟香港㗎嘛，咁我只係想話返你聽我嗰個經驗，自從你哋唔俾嗰個香港司機去大陸直接攞貨，咁我哋基本上陸路呢係用唔到㗎啦，咁我要用海運啦，係時間好長啦，價錢好貴啦，咁一樣咯喎，咁好啦，我往時就係話，我都想盡量幫下香港可以有佢哋咁嘅留意。咁既然我哋都係做 FOB 啫，個客係會俾錢噶嘛，個運費。咁所以好多時我都我真係都記得幾辛苦嘅。咁我都會將即係寧願啲貨過嚟香港，咁跟住再出去歐美咁樣啦。咁但係如果而家咁嘅情況之下，我點解仲要咁樣做咧？係咪？咁我未直接由國內走啊？咁好啦，我會咁做啫。 慳幾多啊？上次如果由國內就唔經香港嘅。 唔經香港，因為我哋就係做 FOB 嘅，我哋唔知道。但係起碼咧， okay. 我唔使經過香港啊嘛。我會面對一定係會慳其實國內我可以咁樣講啦。 個運費啊諸如此類咧，國內啲好好精噶啦，因為佢哋都會咧同香港收費一樣噶啦，即係佢唔會話因為國內嘅酒會比平啲，呢啲費用係唔會嘅。咁、但係你諗下啦，嗰一程嘅如果以前陸路嗰程車過嚟香港嘅話，其實係有限度嘅錢嘅啫。咁如果係海路嘅話咧，基本上係會貴啦，同埋其實貴唔緊要嘅，其實時間係長好多咯。即係平時我一日到嘅，我試過有啲 case 係三個禮拜都唔到嘅海運， 就係嗰啲報關嘅問題。 唔係，我相信就係因為啲太多貨，即係自從呢啲貨冇得陸運嘅話，咁好多人都會用海路噶嘛。咁你海路咁咪爆曬咯，喺嗰個嘅倉啊，你要提貨噶嘛。咁、okay. 所以可能係啦。咁好啦，咁我即係我想其實想講一講，其實咧係我都好擔心咧一去不返嘅。因为当我哋试过，我啲客都发觉，唉，费事咁烦啦。你经系香港直接话俾我听，你又要迟又要迟，咁而家国内直接走啦。喂，使乜咁烦啫？系咪？咁人哋试明试过之后，佢就会话，喂，点解你唔喺国内走，要过嚟香港走啊？咁呢个系好现实嘅问题咯。咁呢个我相信，对香港嗰个冲击系，我只系担心一去不返啫。 Okay. 即系啦，咁好啦，咁至于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你哋曾经问过啦，就话即系你问过元帅就话啊，如果有冇听到啲 end consumer 即系嗰啲客讲，自从经咗海路之后，啲收费会贵咗咁样啦。咁咧，我刚刚琴日就有呢个经验啦，就我哋本来其实谂住装修屋企咁样啦。咁因为嗰啲橱柜啊嗰啲咧，柜嗰啲咧，其实喺国内做，跟住就系运嚟香港噶嘛。咁嗰個設計師都已經 alert 咗，即係已經提醒咗我啦。佢就話啦：啊，因為而家咧嗰啲你哋平時嗰啲櫃咧都喺國內做完之後，就係陸路過嚟香港啦。而家因為陸路過唔到咧，我哋要水運啦，咁就會貴噶啦，貴啲咁啊。咁我話貴幾多度啊？咁佢話3.5% 啦。咁我梗係唔信啦，點會3.5%唔少啊？只不過佢唔想講。貴得太高、 okay. 而導致到我唔會做噶嘛，咁同埋時間都長咗咯，原因因為海路嘛，咁所以即係話唔好係對於出口呢樣嘢啦，就算喺香港自己撥，咁我係 consumer 我點啊？我作為一個消費者，我咪唔裝修住咯。 OK， 好啊，唔該曬啊。伍女士打上嚟都系讲到一啲物流业啦，佢哋相关见到嘅情况啊，而家一啲陆路或者水路系用咗时候嗰个成本上面增加等等嘅。另外就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咧感染咗新冠之后，寻日同大家讲有关于一啲长新冠或者即系就算康复咗之后一啲长期遗留落嚟嘅一啲情况咁。今日想同大家讲咧，有啲小朋友啊感染咗新冠病毒咧，就算康复咗之后咧，都会患上一个叫儿童多系统发炎综合症，究竟有啲咩症状咧？又有啲咩影响咧？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电话旁边咧有香港儿科心脏学会主席，亦都系儿科专科医生张伟贤。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张伟贤。 你好。 头先提到话儿童咧感染咗新冠又康复之后，这个嘅儿童多系统发炎综合症，其实系咩嚟噶？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 这个、呢个咧，医学界系个新嘅病嚟嘅。咁其实咧，就自从喺2020年年头咧，有个 Covid 大流行之后咧，咁其实咧喺外国欧美嘅地方咧，就发觉咧喺一个当地一个地方，如果突然间有个大爆发咧，好似啱啱我哋近香港嘅第五波啦，咁佢哋大爆发之后咧，大概几个礼拜之后咧，就有一批小朋友咧，可能就会出现一啲发高烧啦，发几日烧啦，咁同埋呢个身体咧又唔同地方有发炎嘅症状，通常系讲紧两个器官或以上嘅发炎，咁佢哋嘅表征咧可能又会有红眼咧、结膜炎啦、有皮疹啦，可能淋巴结肿大咧，尤其是喺颈嗰啲淋巴结啦，或者口腔啲黏膜嘅有啲病变，例如我哋叫做士多啤梨痢啦，条脷好似红肿啊，或者嗰个嘴唇可能干裂啊，甚至出血啊，或者系喉咙、口腔有发炎嘅情况，吓咁呢啲咧，呢啲小朋友咧比较特别啲咧，佢哋好多咧都会有一啲肠道嘅一啲嘅症状，例如肚痛啦、屙呕啦，或者咧亦都有 好大部分嘅小朋友咧，有一啲叫心血管嘅症狀，心臟可能會有啲唔同程度嘅發炎啊，或者受損嘅現象。咁喺尤其是喺初期嘅時候咧，喺歐美咧就發覺咧，啲小朋友咧都唔少咧，可能嘢超過一半以上咧，係需要入住深切治療部去接受治療嘅。咁、所以呢個就係對我哋嚟講係一個新嘅病咯。我哋簡稱英文叫做 MISC 啦。 好，呢、這個 MISC 呢個新嘅病係我想知本身呢啲小朋友啦，係有冇一啲嘅病史，定係一啲普通都正常身體狀況嘅小朋友都會感染新冠之後出現嘅咧？通常話康復完之後幾耐會出現呢啲症狀啦？同埋其實個比率高唔高嘅咧？感染完之後再有呢個病？ OK， 咁咧非常好嘅問題，其實大部分啲小朋友以前都可能冇乜特別病痛嘅，咁但係其中咧大家一個好一個大家 common 嘅一個共同擁有嘅一個特徵咧，就係佢哋咧係曾經喺幾個禮拜前可能感染咗新冠啦，有確診過啦，或者咧可能有一個好緊密接觸，可能家庭成員咧已經有呢個確診新冠啦。雖然小朋友可能冇測試啦，或者測試唔到佢有嘢啦，但係佢有一個好緊密嘅一個我哋叫做聯繫嘅同一個新冠嘅接觸。咁所以咧，呢班小朋友咧就喺就係、是、有呢個咁嘅共通點啦，咁、就喺外國嘅數據咧，大概10,000个嘅感染咗新冠嘅小朋友咧，大概有3至4个咧就可能會發生呢個 MISC 呢個綜合症嘅。咁喺特別之處咧，就係、是、咧發覺咧外國嘅經驗咧，就係喺黑人啦。或者是一些我們的西班牙裔的小朋友呢，他們的發病的機會呢也都是比其他的比白種小朋友或者是亞洲人是為之多的。 香港暫時有沒有這個病例？ 是的，那我們呢其實呢近這幾個星期至一個月呢，其實兒科心臟學會咧就發覺咧，喺唔同同事得到嚟嘅一啲嘅經驗咧，就發覺咧係有一批小朋友咧好吻合有呢啲咁嘅病徵，係啦，就係可能要入院啦，發覺咧有發幾日燒啦、高燒啦，同埋有頭先我講嗰啲咧表面嘅症狀。咁綜合咧，可能喺唔同嘅大家報道都知道咧，可能有10多个呢啲咁嘅病例就喺香港發現得到嘅。咁當然你可能就話我哋有唔同嘅數據，就話香港而家暫時小朋友有幾多個有感染咗新冠咧，可能大概有唔同嘅報道就話6,000至10,000个啦。咁所以可能10多个、20个呢啲 case 咧，其實都係幾配合到外國嘅一啲嘅數據嘅。咁我哋香港兒科心臟學會咧就將啲其中11个個案咧就我哋咧就去分析下佢。咁我想好強調咧，呢個唔係一個我哋叫好系統性嘅一個嘅研究嚟嘅，或者唔係一個科學研究。只不過咧係喺唔同同事啊，公立醫院同埋私家醫生嘅同事接觸呢啲病例咧，大家交流咗咧，攞咗啲資料咧，我哋就去嘗試下分析下，睇下有冇特別之處嘅。 我想知譬如以香港呢10多个病例啦，你哋去分析啦，主要啲年龄集中喺边度咧？你又先识小朋友都好大个范围啊嘛，究竟年龄集中喺边度啦？头先讲嗰啲症状，譬如有嗰啲士多啤梨嚟啊，会发烧啊，红眼啊嗰啲症状又会延续几耐咧？你哋暂时分析到。 好啊，咁我哋呢大概11个案例里边咧，中位数咧嘅小朋友系6岁嘅，亦都几吻合外国嘅例子，就系6至11岁嘅中位数。咁大概一半系男仔，一半女仔咁样样啦。咁佢哋从佢确诊呢个新冠到佢发病咧，大概系讲紧个中位数系大概24日嘅。咁大部分咧都系超过2个礼拜以上嘅。咁呢啲症状咧，其实好多时咧，可能系发烧之后咧，头先讲啊红眼啊，或者一啲士多啤梨呢啲咧，好多时可能发烧之后咧嘅2、3日、3、4日之后先至可能会出现嘅，唔系同未必一定同一时间出现嘅。咁我哋亦都因为我哋兒科心脏好，我哋比较紧张，我哋警惕一啲关于小朋友心脏嘅情况咧。咁发觉大概咧1/3嘅呢啲嘅小朋友咧，系有唔同程度嘅心肌功能障碍啦，可能需要用强心药啦。亦都咧有一部分咧，大概1/3嘅小朋友咧，佢系有冠状动脉嘅一啲病变，可能有发肿啦，或者有冠状动脉瘤嘅一啲嘅变化。咁其中呢批嘅小朋友里边咧，超过一半咧系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嘅吓。咁咧，但系好彩咧，佢哋就唔需要用呼吸仪器去辅助呼吸嘅。 有冇话头先你嘅形容系系吻合啊？即系嗰啲症状嘅十一宗喺香港嚟讲咧，个症状系吻合。头先呢一个叫 MISC 嘅，即系儿童多系统发炎综合症嘅。咁点解用吻合咧，而唔系确认佢系患上咗呢个病？系咪都比较难去断症定系点啊？ 是非常之啱，因为其实呢类型的病呢，没有一个可能 單一嘅指標，我抽一個血驗一樣嘢，我哋就會知道佢係咪呢個病。亦都咧，同我哋咧喺醫學界咧，我哋兒科咧知道嘅其中一種病叫川崎病咧，佢哋嘅症狀都好類似嘅。川崎病喺醫學界就識，我哋認識咗五六十年以上噶啦，就係、是、一啲都係啦，發燒發幾日燒啦，又出現可能紅疹啊、眼紅啊、士多啤梨痢啊呢啲咁嘅情況。咁呢個病我哋好理解得好清楚，知道我哋點樣醫治。但係發覺咧，呢、這個新冠呢、這個引起嘅呢個 MIS 症咧，佢哋有啲嘢都好類似。咁我哋估計咧，大家咧都係一啲咧可能受到外來嘅刺激，譬如一啲病毒嘅感染或者細菌嘅感染，導致到身體嗰個免疫系統咧出現紊亂嘅情況。呢、這個紊亂咧導致到咧，我哋會有。有一個叫做一個高度或者過度嘅免疫系統嘅反應，被涉及咗唔同嘅器官。咁喺 MIS 嚟講咧，就特別佢會襲擊個腸道啦，同埋心血管啦咁樣。雖然大家兩者有相似之處咧，但係咧暫時醫學界上嚟講咧，都係認為佢係一個唔同嘅綜合症。咁其中可以講嘅就係咧，譬如川崎病嘅小朋友咧，我哋講嘅通常細啲嘅小朋友嘅係幼兒，大部分係兩歲以下。咁而呢個 MIS 咧就大部分咧大啲嘅小朋友啦，可能小學生咧，咁可能咧佢嘅中位數就係大概六至十一歲啦，咁樣。咁亦都咧MIS 比起我哋理解嘅川崎病咧，多啲小朋友咧可能有心血管嘅一啲嘅一啲嘅障礙啦，或者嘅炎症啦，或者咧亦都佢哋需要入住深切治療部嘅比率咧係比川崎病係為之高 嘅。針對呢個病有啲咩醫嘅方案咧？又有冇醫好之後都可能有機會有後遺症啊？斷唔斷都未嘅咧？ 通常咧，我哋講嘅呢啲嘅炎症啊，或者免疫系統過度反應嗰啲，我哋嘅目標咧都係壓抑住嗰個免疫系統，等個發炎咧可以受到控制。咁咧傳統嘅做法咧，我哋就可以用一啲叫做免疫球蛋白嘅靜脈注射嘅藥物。咁呢個咧喺川崎病同埋喺呢個MIS 咧都發覺係有效嘅。咁但係 MIS 咧可能咧需要再落其他嘅藥，譬如舉例要用類固醇藥啦，去幫助壓抑住個免疫系統嘅。咁亦都有啲比較難醫嘅情況咧，可能需要用一啲嘅生物製劑咧，係特別咧去我哋叫 target 啦，去標靶某一啲嘅身體嘅一啲嘅我哋叫做細胞因子咧，去減少佢哋嘅發炎嘅一啲嘅活動嘅能力嘅 activity 嘅。咁大部分而家咧外國嘅數據咧，因為我哋香港始終都係啱啱開始發現有呢個情況啦，我哋嘅都需要再多少少嘅時間去了解。但外國嘅數據咧，當然呢個病有輕微有嚴重嘅，除嚴重嘅可以去到有死亡嘅案例，但係大部分咧都唔係太差。咁咧亦都好多研究顯示咧，尤其是講心臟嚟講咧，可能咧九成以上咧喺一個月之後咧就會有好轉啦。有啲研究甚至咧可能喺幾個月之後咧，大部分嘅心臟嘅功能咧，尤其是講緊輕微嗰啲啦，即係唔係話好嚴重啊？又要用到好大劑量嘅藥物啊，或者輔助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大部分咧喺幾個月之後咧，佢哋嘅心臟功能咧，基本上都係回復正常嘅。 最後有冇啲咩可以提下啲家長呢啲康復或者感染咗新冠病毒之後康復嘅小朋友，出現啲咩情況就要求醫咧？ 係啦，如果小朋友咧不幸咧喺可能喺呢個第五波嘅時候咧曾經確診過啦，或者家庭成員裏面咧都好多人有確診過咧，咁突然間喺呢幾個禮拜之後，小朋友突然間發翻高燒啦，尤其是講緊啲燒咧可能維持三四日以上啦，咁咧就又加埋咧可能有身體唔同程度嘅發炎症狀，例如眼紅啦、有皮疹啦、頸部腫脹啦，或者可能咧嘴唇乾裂或者士多啤梨痢嘅情況啦，特別咧係尤其是留意咧係有肚痛啦、肚屙啦或者嘔啦，同埋咧如果個人咧可能越驚佢咧心臟係受到影響嘅時候咧，個人可能好攰啦、四肢冰冷啦、唞氣急促啦、有啲辛苦啦咁情況咧，呢啲要即刻去睇醫生。咁呢個 MIS 嘅症咧，我哋有個建議嘅，因為咧呢啲咧唔係話簡單可能喺門診可以處理得到，或者俾一啲口服藥就可以解決到嘅問題。咁首先我哋要一個好小心嘅評估去做一個確診啦。咁所以咧都嗰個檢查咧嗰個項目都唔少嘅。咁好多時都要需要咧驗血啦，同埋咧要做心臟評估啦，做心臟超聲波咁樣。咁所以咧好多時都需要咧可能要入院啦，去公立醫院或者私家醫院咧，俾我哋嘅同事咧去做一個清楚啊詳細嘅檢查，搞清楚係咪呢個問題而對症下藥。 OK， 好啊。多谢张慧贤医生，啱啱倾过就系香港儿科心脏学会主席张慧贤医生嘅咁。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有杨女士打上嚟嘅，早晨，早晨，杨女士，系你好，你好， 系你好，系啊，我系想讲讲咧，关于嚟紧复课咧，全港嘅教职员同埋学生咧都要每日去做检测呢一个安排嘅。系啦，我想讲一讲系关于呢个康复者，佢有冇需要真系每一日去做呢个检测咧？咁样，因为咧以我过去嗰几日啦，因为都有政府呼吁做全民去做快測啦，咁但係呢其實個報道亦都講呢喺三個月內嘅康復者呢係唔需要做呢一個快測嘅。 嗯， 因為即係三個月內可以即係再感染嘅機會係極微㗎嘛。 嗯， 咁另外呢就係我印象中呢係講過公務員如果係復陽嘅話呢其實佢都係照返工嘅。甚至屋企人呢有初次嘅陽性檢測結果嘅時候咧，其實佢都係唔怕噶啦，因為佢已經唔會再係一個傳染者，所以咧佢都係會照翻工嘅。咁既然係咁嘅情況之下咧，點解教職員或者學生仲需要每一日去做呢個檢測咧？咁樣，咁另外就係咧，其實喺個過程裏邊咧，即係當感染咗啦，其實咧，個人感受就係咧，其實點解我要呈報俾政府知我係有陽性咧？係啦，咁咧就純粹係一個公民嘅責任啦，係啦。咁但係咧，而家可以翻學，我都知道咧，政府已經採用咗，如果係冇打針咧，就唔可以參加課外活動。咁但係咧，呢、這個檢測咧，都一個少少嘅誘因咧，去第一谷針啦，第二咧都係一個誘因，令到人咧係會去呈報咯，係啦。咁如果有咗檢疫令或者任何嘅證件嘅時候，會唔會三個月內係唔需要每一日咁樣去做一個咁樣嘅檢測咧？咁樣 即係代替咗打針就可以，譬如小朋友嚟講都可以參加埋課外活動啊？咁係咪咁啊？ 唔係，而家政府本身已經有咁樣嘅指引㗎啦嘛。 嗯、 即係如果佢係冇打針就唔可以參加課外活動㗎嘛。 嗯， 係啦。咁會唔會其實如果已經三個月內感染過嘅人？佢係唔需要去每一日去做一個咁嘅檢測嚇，咁對另外調翻轉頭諗就係、是，如果佢真係再有復陽嘅情況，係咪真係要由頭再計過佢所有嘅隔離呢？係啦，咁如果譬如一個屋企人佢已經係復陽，咁搞到個小朋友又冇得翻學，咁係咪其實好奇怪呢 o、okay, k 好啊，唔該曬阿楊女士，都係關心到一啲康復者，因為而家咧即係喺翻學嗰度咧都有個條件咧，就係話每日咧都要做呢個快速抗原檢測，咁啊關心到呢一點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一度，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哈，製作周偉業。 1989年，史蒂芬柯維出版咗《與成功有約》一書，距今已經有30多年，但係仍然暢銷。翻译成40种语言发行，究竟呢本教人点样去创造成功人生嘅书，魅力何在呢？书中嘅道理又系唔系适用至今呢？ 与成功有约嘅主旨系成功系习惯促成嘅，因此作者列出7个可以令人成功嘅习惯，分别系主动积极、以终为始、要务第一、追求双赢、知彼知己、集思广益。以及精益求精， 每一个所谓的好习惯，骤耳听来都是平平无奇，但是不可不知，执行的细节往往才是重点。例如，当讲到第一个成功习惯，主动积极，作者就提醒我们，积极的起点是认清自己的被动位置。当你不知道自己有几被动地去生活，盲目地讲求主动积极，其实是白费心机的。就好似好多励志书籍教我哋自主工作时间，但我就偏偏被动地跟随上司指令工作，咁又点样自主时间呢？因此，作者认为所谓嘅主动积极，系我哋先要明白自己系被动嘅，我哋被动地面对工作、家庭以至命运嘅变化，而当中嘅主动系我哋点样去积极回应呢啲变化。 当你感觉生活被绑手绑脚，甚至有感被命运作弄，请唔好怀疑呢个系你嘅个人问题。被动地生活系文明人类集体嘅现象，重点系我哋有咗主动回应嘅觉悟，就会随住柯维提出嘅方法，包括以终为始以及要务第一嘅原则去实践改变。 其余6个习惯就有待大家自行查阅啦，只系想提一提大家，习惯从来唔系一蹴而就。而是慢慢培养出来的，持之以恒，而这个也是培养阅读习惯的原则。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与成功有约》，作者史提芬·柯维，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